各位观众，而家我位处呢个地方咧，就系葵涌嘅玛嘉烈医院。我曾经我嘅人客同我讲咧，佢有一次个朋友就喺屯门公路发生意外。大家知道咧，喺屯门公路发生意外咧，就有个规矩嘅。如果喺屯门同埋呢个荃湾中间嘅地方，车头向荔枝角，即系出翻九龙方向咧，就车嚟玛嘉烈。如果对面车咧，车头向住屯门咧，就会车嚟屯门嘅。咁嗰次佢个朋友咧就车祸，咁啊送嚟玛嘉烈。咁啊佢咧就系咁上一时间咧，即系夜妈妈，其实而家好夜十一点几，一听到车祸咧就嗱嗱声飞车出嚟，就泊喺下边嗰啲访客车嗰度停车嗰度咧，就冲上嚟谂住睇下个朋友发生咩事啦。咁啊冲咗上嚟，去到急症室嗰度咧，正想问系咪有呢个名入咗嚟啊，咁啊周围揾啦，揾唔到。跟住咧就问医院有冇呢个人啊？冇人答佢，佢亦都揾唔到个人。咁啊行翻出嚟，谂住打个电话啦，打个电话睇下，喂，又话佢有车祸，冇理由噶。医院话冇佢消息嘅，佢几架车一齐去碾，咁佢嗰架炒咗，应该知噶。咁出到嚟咧，谂住打个电话的时候咧，咦，会见到佢个朋友，即系撞咗车嗰、那个。喂，呢头你撞咗车嘅，你冇事冇干嘅。佢话，跟住佢问嗰个朋友咧，佢发觉嗰个朋友呆呆滞滞，咁唔识得答佢。喂，我问你啊，你系咪撞咗车啊？跟住佢个朋友话，戆居居咁样冇理到佢咧，咁啊向住急症室行入去。我个客咧正想掉头入去追佢朋友嘅时候咧。咁啱咧喺佢身邊咧，原來佢行咗出去嗰度咧，就十字車停嘅地方。咁啱嗰個十字車到啊，嗰啲人就話：，喂，行啊行啊，唔好阻住，唔好阻住。咁啊，十字車一打開車門咧，跟住就抬啲人出嚟咧，佢發現瞓咗喺個十字車上高嗰係佢朋友嚟嘅，佢覺得奇怪，咦？點頭先嗰個冇事嘅喎？我仲同佢打招呼，佢係唔睬我啫喎，佢冇事嘅喎，身冇嘢嘅喎，但係佢。正正系見到個朋友就瞓喺個十字車度，跟住咧就笠曬嗰啲氧氣罩啊，仲喺度猜緊心口喎。佢話佢心諗冇理由喎，咁啊頭先見到個邊個嚟㗎？咁啊嗱嗱聲跟住佢哋入去啦。嗰啲人就問佢：喂，你邊個啊？你唔好阻住曬喎。跟住嗰個我係朋友嚟，你喺出邊等啦，佢要急救啊！咁嘣一聲車咗入去急症室裏邊咧，直情一入去就拉曬布簾啊，即刻要急救嗰種嚟嘅。咁搞咗一大輪咧。啲醫生咧幾個咁衝入去咧，搞咗一大輪咧，就開翻張開翻條臉咧，跟住叫啲阿嬸入嚟咧，就嬲曬布咁車翻去出門口，跟住覺得奇怪喎，冇理由喎，我頭先明明見到佢，點解嗰晚即時急救無效死埋喎？跟住陸陸續續嗰啲朋友啊，你知你飛緊車唔可以即刻嚟噶嘛，因為唔係俾差佬拉噶嘛。咁啊，嗰啲跟住尾嗰啲咧就到啦，跟住佢尾，佢嗰架炒咗，另外同我哋一齐嚟到医院咧就问：喂，阿边个点啊？头先车到急救唔得咯，佢炒得都好犀利噶啦，成个车头凹晒啊！嗰阵时未有气袋嘅，因为佢系咧冇扣安全带，成个心口硬咗落个车胎度。佢话我嚟到嗰阵时，我系见到佢噶，冇事冇干噶，但系转头我就见到系十字车嗰度。车佢入嚟急救咯，咁其中有一个咧，佢有学过嗰啲神功嗰啲嘢嘅，佢话咧佢应该系咧个灵魂啊跟住咗架车去到个医院，佢个心咧就好想入到医院有人救到佢，所以佢咧当时咧佢应喺架车已经死咗噶啦，嗰、那个只不过系佢个魂走咗出嚟咧，咁啱俾我吓见到，佢话佢咁大个仔咧。未見過啲咁真實，成一個人直情係個朋友嚟嘅，好真實嘅。但係咧，個人就比較呆滯。最恐怖係轉頭見到個車裏邊瞓咗嗰個，正正有個朋友喺度，俾人咁樣猜緊心口救緊。佢話佢直至到而家都佢諗唔明呢單咁嘅事，嗰、那個魂係會咁真實嘅。佢問過好多人咧，都解釋唔到俾佢聽。 理佢。 好，翻嚟。 系好。 啱啱阿朗问我有冇人阻止，梗系有啦。 医院系禁止拍摄噶嘛，通常都。 咦，我通常唔理嘅。 喂，各位朋友，千祈唔好误会，今晚唔系个主题，唔系水鬼。 系啊。 系而家讲下啲落地嘅嘢啊，系啊，咁啱讲起嘅。 咁啱讲嘅，系啊。 咁咧，话说咧，喺我小学嘅年代咧，我上次我上一集唔系讲见到吊颈绳嘅，同一座山。 啊。 不过咧，今次系第二边。咁咧，然之后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人系住将军澳附近？将军澳医院咧后边咧有座后山，都系我唔知嗰度系咪都系属于魔鬼山啦，唔理啦。但系嗰个后山咧就有条村叫做水边村，应该系嗰啲原住民嗰啲系用又唔系铁皮屋，但系系好似寮屋区咁样嘅，系嗰啲。唔知乜鬼嘢屋啦，系啦，咁 so far 系咁样啦。咁咧细细个咧好中意上去玩嘅，因为好多猫啊，好过瘾嘅。咁然之后咧，咁啊又同个同学男仔嚟嘅，肥仔又系嗰个肥仔上去玩。咁咧因为咧医院后边咧有条小路咧兜上去咧，咁嗰度咧零零舍舍咧有一间我谂系咪三层定唔记得两层嘅荒废咗屋，咁咧嗰间屋咧我系成日都好想入去探险嘅，即系嗰间屋好神奇好神秘噶嘛，你对于我哋啲僆仔嚟讲，咁啊成日都想爬过，因为佢有啲铁丝网烂烂地嘅铁丝网围住咗，咁有一次咧我哋真系得起心肝，唔得啊！今次大行架餐，因为嗰度有只狗，我哋又带木棍啊，又都有啲人带晒，咁啊放学咧，咁啊去探险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因为嗰日我记得系好冻噶，系嗰啲阴阴沉沉嗰啲天气嚟嘅。咁然之后好啦，咁爬过铁丝网，因为个肥仔爬，我爬先嘅，因为我要接住个肥仔。咁好啦，爬去。咁然之后我就话喂，匿埋，费事，因为嗰度有家人嘅，如果有一个都唔系一家人，一个阿嬸嘅物體啦，個阿婆啦，就即係都奇奇怪怪嘅，就成日都唔知有一時喺度，一時唔喺度咁樣嘅。有隻狗好大隻狼狗，咁好奇怪喎。因為平時咧，我哋行近啲咧，都會有狗吠噶嘛，嗰啲狗好勁噶嘛，一聞到你喺附近就衝出嚟，哇哇哇咁樣噶嘛。但係今次咧，我係兜都唔係兜好遠啫嘛，兜第二邊喺度碌落去。咁但係咧，嗰隻狗咧冇出現到，唔知點解啊？跟住之後咧，咁我哋一路，咁應該可能隻狗唔見咗，唔理佢啦，可能出咗去玩。咁我哋慢慢行。咁突然之間咧，我肥仔 friend 咧，咁啊行咗入去人哋間屋嗰度。咁然之後咧，咁好啦，咁佢入咗去。咁我諗住跟入去嘅時候咧，佢唔知點解咧，我見到佢同唔知乜嘢喺度講，有對答聲嘅，但我聽就唔清楚。我唔清楚，但系我亦都揾唔翻个肥仔喺里边。我突然之间，即系间屋 入，即系喺间屋里边，你系听到肥仔把声。 唔系，我喺出边，我听到佢，因为佢入去先噶嘛。咁然之后我喺出边睇下啊嘛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即系谂住行入去嘅时候咧，我听到佢同人讲嘢。我心谂，因为个阿姐平时个阿婶咧，平时好系恶死嘅，即系见到我哋想入去咧，佢系喺度抨我哋走咁样。咁然之后咧，今次佢竟然同佢讲嘢，但系真正嘅内容我听唔到啊。咁然之后我入去啦，但又见唔到佢噃。咁好啦，我諗住佢喺上层啦。咁然之后呢，咁啊諗住行上去啦。啊，咁终于见到佢啦，原来咁鬼快话。咁就行咗上层。咁但係呢，佢人呢个样呢好鬼呆滞㗎。好似中咗邪咁样㗎。跟住之后我话喂，走啊，唉，冇嘢玩嘅，屌入咗嚟，终于得偿所愿啦，咁多次， 原来冇嘢 嘅，原来冇乜嘢嘅，咁然之后，但系我同我行翻出去，因为我又觉得，好似唔好妥咁，跟住我又费事当面问佢啊，当场当刻，咁我落翻去，咁然之后咁啊走啦，咁然之后我问佢话，头先同边个讲嘢，跟住佢话我边个同人讲嘢啊，冇玩嘢啊，佢话吓，但系嗰度。得我同你啫，但我聽到你同人講嘢喎。佢話冇啊，唔知乜乜乜。咁然之後咧，有個阿伯咁行翻上嚟，我唔係阿伯嘅阿叔啦。咁即係佢係住嗰條村嘅人嚟。跟住佢話：喂，僆仔，又係你哋，一玩到認得啦，都已經。佢話：喂，又係你哋啊？做咩又走去搞人哋啊？佢话唔系，跟住我哋今次入咗去啊，都同阿叔倾偈话，系啊，今次入咗去啊，冇嘢嘅。佢话但系唔知点解头先我见到，即系我同佢讲，唔知点解头先我呢条友啊，呢条肥仔啊，头先入边同人讲嘢，跟住佢话冇，跟住佢话吓，你唔系嘛？ 你知唔知呢家人个？因为佢话后屘，即系佢话翻俾我听啦。佢话呢家人咧，嗰个阿婶咧，原来咧早两个礼拜咧过身啦，已经。咁然之后间屋咧丢空咗啊！唔怪之只狗咧都冇埋，即系俾人即系 连只狗都拎走埋。 我唔知啦，咁可能佢啲亲，即系可能仅余嘅亲人咁样帮佢执拾晒、清走晒。咁然之后，所以就走咗。咁可能咧，即系佢，即系我 friend 一出翻嚟就好，即系冇乜事嘅，即系系个样呆啲啫。咁跟住之后讲完之后咧，哇！我系心都寒埋。喂，咁即系话可能头先我friend 系俾嘢迷，系可能即系嗰个阿婶翻嚟，然之后同佢倾偈，你明唔明啊？咁然之后个阿伯系、哎、你唔好再搞人哋屋企啦。咁然之后系啊，人哋都走咗啦，你入去都冇嘢做啊，你又唔系偷影啊，报警啊，呢样嗰样啊，见到跟住之后，唉、哎，咁从此咧就冇去过。到而家呢间屋咧，我唔知道其实佢嗰度啲唔知系咪地契问题定乜鬼嘢咧，佢到而家咧都系封咗做政府用地定乜鬼嘢咧，到而家都冇再开翻， 就有入唔到去嘅， 冇拆。亦都冇咩系啦，之后我即系可能近呢一两年再行过咧，都唔见佢有咩改动。因为正常如果系咁嘅话，应该一系有人即系佢啲亲戚翻嚟住翻啦，或者拆咗佢啦，诸如此类，但系乜都冇晒。 但肥仔之后有冇病有冇？ 冇，又冇喎。 系 啊，又好健全咁，但系问翻佢嗰阵时做过啲乜咧？点解会无啦啦行咗上二楼？因为间屋咧大又唔系话好大，你行落实听到声，但系咧我唔知点解佢无啦啦上咗二楼，对住一啲。对住栋墙定唔知空气喺度讲嘢，但系问佢喂你做乜鬼嘢？佢又呆呆地落翻嚟咧又冇事，咁但系佢又冇病到，咁但系系咯，总唔知就系、 是、即听到佢同人 听到佢讲嘢，唔知讲乜嘢，即系你好似就系你听到系人声嚟嘅，你好明显听到系肥仔把声嚟嘅，但系你问翻佢系唔知讲乜嘢嘅，佢唔记得咗冇呢段咁嘅记忆啊，系我又冇直接。亲身撞到，亦都冇听到啦。但系总唔知就系话，其实嗰家人咧都不嬲，都冇人够胆同佢讲嘢，亦都冇人，即系冇人会特登主动行埋去，因为佢嗰度系零零四四系一条阴阴森森嘅小路先行到入嗰间屋噶，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故事。 即系嗰间都系独家村嚟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咁然之后就不嬲都。与世隔绝嘅，咁系得我哋两个咁无聊咁走过去，系啊，即系你呢啲屋可能系聚咗呢啲嘢喺度咯，又或者可能个主人翻嚟，咁然之后佢见到诶呢两条僆仔， 嗰间屋有冇嗰啲咩生果嗰啲食啊？ 冇咩生果， 即系有冇种嗰啲咩木瓜啊、番石榴啊？ 咁我冇留意，咁我冇乜留意呢啲，系啊，就系知道佢门口系狗乱咯，啲嘢摆到啲杂物啊、梳化摆晒出嚟啊，咁样系啊，啲废屋啊。 我僆仔嗰阵时同我嗰个表，同我表哥嗰时，嗰阵时佢住新界噶嘛，啊，佢同我带我去边间屋咧？你知僆仔就好中意，其实你未必系中意食番石榴，但系咧，你会好中意擒上去摘噶嘛？因为番石榴树就好硬正噶嘛，攞嚟做鸦叉嗰啲咧，多数用 冇玩过。 攞嚟做鸦叉嗰啲，多数用番石榴树去够硬正啊嘛，千祈唔好用鸡蛋花树一掹啦，掹就烂噶。即系你有呢啲常识先得。咁我记得佢带过我一间屋咧，嗰度咧就得个女人住嘅啫。但系嗰个女人就精神有啲问题嘅，但系佢屋企咧有两棵鸡啦，嗰啲番石榴好正嘅，即系嗰啲成嗰啲番石榴咧一熟咧你睇到噶嘛，嗰啲色咧浅白色噶，嗰啲好食噶嘛，即系有机嘅啲番石榴啊，即系不过要小心，好多虫嘅， 哇， 好多时有虫嘅啲番石榴，你要咬开睇下里边， 以前冇农药噶嘛，冇乜用呢啲啊嘛， 咁咧我记得嗰次咧就去点咧，嗰阵时我系有。又去新界探佢，礼拜譬如我哋礼拜六入去啦，咁啊住一晚，咁第二日出嚟，因为嗰次交通唔方便。佢带过我间屋嗰度咧，咁我哋又去嗰度就沟嗰个女人咧，翻咗入屋 就爬上去， 我哋就嗱嗱声爬上去摘嘅。但系嗰个女人咧就好鬼恶嘅，好中意咧，即系一系拿把刀，一系攞棍喺度赶你嘅。咁咧就咁我哋就。一抠佢唔见啦，周围装下唔见到个女人，我唔知佢翻咗屋定行咗去啦，咁啊走出去啦，系咁攞个袋系咁摘啲番石榴啦，摘完咧就走落嚟，叫嗰个女人咧就我哋落嚟嗰阵时候咧，就听到个女人喺度嘈， 唔知讲乜嘅又系。 唔系，我见听到佢闹我啊，我哋啊，话我哋做咩偷佢啲番石榴啊，嗰啲咁嘅，佢又傻得好混巡喎，知你偷嘅嘢。跟住咧，咁我哋见到开咗只门，开咗只门。咁咧就见到个女人企喺个门嗰度，嗰度你知啲村屋系点啊？嗰啲尖顶嗰啲咧，佢开咗大门喺度闹我哋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屌只坐到傻，唔够我哋走得快啊！跟住咧，特登咧就喺个门口撩佢啊！你 撩兴 佢，撩兴等我哋追啊！即系我哋细个好鬼曳啊！咁我哋企喺个门口嗰度咧，企喺个门口咧就喺度又你知啲僆仔啊咁样喺度整蛊佢啦，即系撩兴佢啦。 特登要佢出嚟追你嗰啲啊！ 咁我望到间屋个佢间屋好简单嘅啫，出边啊厅啲行去就房咁样嘅，即系嗰啲新间屋咧，我见到个伯坐喺度。 一个伯坐喺度， 系个屋里面有个伯喺度，但系我嗰个表哥咧话俾我听，佢冇人嘅间屋，净系得佢住嘅啫。 嗯。 咁我就话喂有阿伯喺度，惊唔惊？一阵阿伯报串，话俾嗰啲亲戚听，你揼我哋噶嘛系嘛？我哋唔系喺嗰条村，我哋行去第二度嘛。行咗可能佢唔知带咗去边，可能带我隔篱条村嗰度偷嘢，因为唔系同条村啲就揼你噶嘛。跟住话有阿伯喺度里边，跟住我表哥话咩阿伯啊？诶、欸，喂，你过嚟，见唔见到啊？有个阿伯坐咗喺里边，唔知咩事、啊。跟住嗰个女人咧，越闹越凶啦、啊。我见到阿伯坐喺度嘅， 系 咁就冲入去，又立嘢、啊，即立条棍，立条棍 都有差嗰啲啊。 我哋立得个好兴噶嘛，咁啊追我哋啦，谂住。跟住佢正想出嚟嗰阵时咧，我见到阿伯咧系唔知道。即系我见到阿伯个意识咧，就系我哋望住佢噶嘛。 系 见到嗰个阿伯咧，系叫嗰个女人唔好嘈嘅，即系个意识系唔知叫佢翻嚟啊，唔好嘈嘅。跟住嗰个女人咧，就嗰个女人系本来想冲出嚟噶啦，跟住咧就系啦，就收火翻住佢啦，放翻支棍行翻屋里边嘅。咁我哋唔理佢啦，即系又想攞翻石榴咪攞咗，跟住一人揸住一袋咁啊行啦，后边嗰啲斜咩袋咧，一人一袋咁行。咁喺嗰间屋嗰度咧，沿住路行翻出去啦。咁行到出去嗰阵时咧，就见到有个人拎住嗰啲饭壶啊。 饭壶， 即系以前嗰啲饭壶啊，唔系，即系梯嘅，有几格， 有几格噶嘛，一格系放饭，一格放餸嗰啲啊。 跟住咧，嗰个伯见到我哋两个咧，佢话。僆仔，你又走去摘佢啲番石榴食啊？佢见到咁，我哋冇拉拉线啊，咁啊见到我哋啲番石榴。哦，唔系，屌得嗰两棵， 咁唔系 得两棵树嗰啲嘛，唔系要摘喺度摘。哇，系啊，佢都唔食噶啦，跟住咁出去玩啊，人好惨啊，得一个人。跟住我问我咩一个人啊？ 嗯， 佢话我唔见到间屋里边有个伯噶，咁佢话咩阿伯啊？嗰间屋得佢一个人啫嘛，我而家咪攞饭俾佢食咯。即系嗰个女人系傻咗嘅， 啊， 即系佢后屘我问翻嗰啲人咧，佢系嗰啲即系佢得冇仔女，得个老公，咁你嗰啲新界冇仔女，丁屋都冇噶嘛，冇得分嗰啲，冇得成啊！呢啲系我后期先知啫，我当时唔知 道。当时唔知 道。即系佢死老公嘅，咁啊抑郁成狂，咩就傻咗嘅。咁嗰人咧日日都会攞啲饭去俾佢食嘅，即系佢系识佢系佢嗰个嗰间屋里边嗰、那个嗰啲兄弟嚟嘅，佢会照顾佢，就攞饭俾佢食。佢哋几时见到个人喺度？我见到有个白着件嗰啲咁嘅，着件嗰啲文化恤咧， 你形容埋俾佢听添。 系啊，我着住牛头短裤咁坐咗喺个厅嗰度，佢眼花。我佢啲头发冇白嘅先，我白晒噶啲头发。 哦， 佢老公嚟，死咗咯。你点会见到佢老公啊？佢老公喺度，我点会？佢老公喺度，有老公照顾佢，我想攞饭俾佢食啊！ 哇！ 你系咪嗱，僆仔唔好乱讲嘢啊！我唔系，我真系见到佢。 咁你都唔会乱讲，你未见过佢老公噶嘛？ 系我未见过。 系咯，你形容晒嗰啲特征俾佢听，咁真系噶嘛？ 佢唔信啊嘛，初佢话点会有个人喺度啊？得佢一个人住啫嘛？我唔系，坐喺间屋里边噶。啲头发啊，咁样梳去后面嗰啲西装头咧，梳咗后面，啲头发白晒噶咯。 嗯。 佢话你嗱，僆仔唔好乱讲嘢啊！佢老公死咗咯，你有乜可能见到佢啊？ 翻嚟揾佢啊！翻嚟揾翻佢啊！ 我唔知道，可能唔系啊，佢唔系翻嚟揾佢，可能佢冇走过啊， 冇走过， 一直都喺间屋里边， 一直都喺间屋里边陪住佢。 系啊， 咁咪就系因为搞到咁样黐线咧？ 唔系啊， 佢唔係佢老公死咗，佢已經抑鬱成狂噶啦，嗰啲傻咗噶啦。但我懷疑係佢老公個魂啊冇走過，一直都陪住佢老婆啊。 哦， 即係佢冇人照顧佢嘛。系个妈，佢个兄弟系日日都攞啲饭俾佢食噶啫嘛， 嗯， 即系冇人接触到佢噶，佢又成日闹人噶， 真 系惨，成日会赶人噶。咁我嗰次之后咧，我直情唔敢食嗰啲番石榴啊， 因为你惊佢翻嚟搵你 啊？唔系啊，我惊濑嘢食嗰啲番石榴，但系个正嗰次之后都冇唔敢去啊。 唉， 但系嗰个我好认得，我系好记得佢个样系点嘅。 嗯， 因为佢间屋一入门口就有排凳咁喺，嗱呢个门口推开咧就喺侧边有排凳嘅。咁嗰阵时唔系夜晚嚟噶嘛，我唔系而家我哋拍片啊嘛，晏日头嚟噶嘛，日头咁我哋先擒上棵树，夜晚打跌死噶嘛，大佬 睇唔到噶嘛， 系啊，跟住拎咗嗰两袋番石榴，我记得嗰日好似劈咗佢，又劈埋一边，唔敢拎翻去啊， 冇食， 唔敢食啊。 嗱，不过呼吁下，千祈唔好学下呢啲，即系头先我同阿仙人嗰啲，千祈唔好学擅闯民居犯法噶，俾人拉到拉翻差馆噶。 唔系我哋嗰啲僆仔啫， 都唔好啊， 识死嘅。 有冇时间讲多个啊？ 喂，我哋下一节翻嚟，而家去广告先， 冇问题， 系啦。